2000多名难民冒住严寒滞留白俄罗斯接壤波兰的边境，希望进入欧盟地区，情况令人关注。波兰指责白俄挑起今次的难民危机，实行国家恐怖主义。欧盟各国外长将会在下星期开会，预料会将新一批人和公司加入制裁名单。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1，日元13.95，瑞士法郎0.918，加元1.249，人民币6.39，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33，新西兰元对美元0.706。日经平均指数报29,076点，跌3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7.83美元，卖出1,848.6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今朝早市区气温降至18度左右，但新界北部气温普遍降至15度或者以下。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同非常干燥，朝早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非常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下星期初日间较为和暖。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4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罗素街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比较挤塞噶，车龙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葛亮红医院对出啊。咁重复多次，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都几长噶，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葛亮红医院。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啦，北行咧就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北雅山花园。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啦，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北雅山花园。较早前山顶道啦，由于有山泥倾泻关系，咁而家山顶道介乎百家道至到马纪仙峡道一段，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重型车辆咧就唔能够行头先我讲嘅路段啦。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咁坚拿道天桥过海刚才讲了受意外影响，所以车龙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葛亮红医院对出。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是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少少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漆行道北过海车龙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着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创资中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元朗公路近着黎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御龙山。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广福村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但现在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有两段车龙，一段就是近着圆洲仔，龙尾就在半春园，另外一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近着丁角路就比较挤塞，车龙就近着下坑村。最后食安仔提提你，以为粟米片是比较健康的零食，它随时是最高糖的。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盡，風不息， 自由風，自由風。 第三針疫苗11月11日開始就可以打啦。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林正財： 咁我之前就做咗白老鼠咧，確實係嘅，可以將我個抗體咧大幅度提升。 民用航空事業職工總會主席李永富： 雖然佢話自然啫，如果再出現一啲咁樣嘅分類個案，唔知道遲啲會唔會要求一定要打第三針？ 星期一至五黃昏5至8，香港電台第一台，自由風，自由風。 国剧周末影院呈现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精品节目《盛世华章耀香港》，觉醒年代。 李大超回国担任神宗部主编，路上见到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内心五味杂陈。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11月11日，新增5宗输入个案，其中3人为机组人员。 本港去年贫穷人口165.3万，政策介入后55.4万。 袁国勇建议设疫苗护照，上班或进公共场所需打针。 气候大会协议初稿公布，要求各国2030年前需减排45%。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0，2021年11月11日嚟到星期四，你哋听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讲下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有关于疫情方面啊，寻日就有5宗嘅输入个案啦，输入确诊嘅个案啦。咁初步确诊方面咧，就5宗嘅都有。在確診個案嗰度咧，有包括2宗就係國泰嘅外籍貨機嘅機師嚟嘅，涉及到。咁另外有一名咧，就喺檢疫酒店啦確診嘅機組人員，仲有一個完成咗檢疫嘅外佣同埋15歲女仔啦。咁重點咧就落喺嗰2名嘅頭先講到嘅貨機機師嗰度啊。講佢哋喺11月6日咧，都係坐其中一班航班啦，由德國嘅法兰克福咧系翻到嚟香港噶，咁啊机场验到阴性之后咧就翻去自己嘅寓所啦，咁及后就确诊，咁就话佢哋嘅病毒量高，而且系带有 L452R 嘅变种病毒株啦。咁寻日卫生防护中心咧都证实啦，佢哋2个人咧翻到嚟香港之后咧，只系需要医学监察嘅啫，即系话佢哋亦都系可以喺社区嗰度咧系出现啦，系去唔同嘅地方啦。咁其中有人咧系翻咗香港之后发病之前咧去过尖沙咀嘅食肆啊，咁见到卫生防护中心咧都话系关注今次喺社区传播嘅风险，密切注意咧喺嚟紧1-2个星期咧会唔会有一啲不明源头嘅个案，咁政府咧亦都系需要考虑系咪有需要限制咧或者减少咧呢啲机组人员喺香港逗留嘅地点同埋需要隔离嘅地点。咁点睇今次系咪如果真系需要减低佢哋逗留嘅地点啊，或者需要隔离嘅地方，系咪一个有效嘅方法处理到今次呢个嘅情况咧？或者对于社区嘅风险今次有几大咧？会唔会造成所谓第五波嘅疫情咧？咁大家都有一啲咁嘅关注嘅，又请两位嘉宾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有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志超，早晨。 萧乐文，早晨。 早晨，梁志超医生。今次呢个机组人员嘅呢2个人士嘅个案啦，咁啊见到佢哋翻咗嚟香港之后，都喺确诊之前咧，又喺社区活动到嘅，咁大家担心到喺社区扩散成个风险，你点睇咧？呢个有 嗱，因为呢2个个案咧，就系其中一个个案咧，病毒量系极高嘅。咁佢亦都咧喺个社区咧系即系话系好多地方去过啦。咁另一个个案虽然初时你验佢低咧，睇入到医院已经跌到咧就系话系好高，即系已经系嗰个 CD 值跌到咧好低咧，跟住即系话表示病毒又变到好高啦。咁佢未入院之前咧，其实都去过一啲好多其他唔同嘅地方啦，2个都。咁佢其实呢啲咁咧。就是話你又好難排除咧，佢有一個即係傳播風險，因為而家香港咧，我哋市面咧嗰個人流啊，包括喺公共嘅交通上面咧，都好擠迫嘅啲地鐵啊，四周圍，咁你啲食肆啊更加添啦。 之後大家除口罩，其實嗰個風險咧，其實真係咧就好難，即係話係完全排除嘅。即係嚟緊嗰廿一日咧，我哋真係都係要比較小心啲。即係話，如果係啲有病徵嘅人咧，譬如話咧，其實都盡可能咧係盡早咧，你一係就係睇醫生啦。如果有啲懷疑病徵，如果唔係咧，你都係最好都去譬如話啲診所啊、地鐵啊攞翻啲樽咧，去留一留喺心喉唾液入邊咧，希望盡早發現啲個案啦。因為我哋香港要控制我哋嘅疫情咧，唔好俾佢產生第五波咧。第一樣嘢當然係外防輸入一定係要做得穩啦，但係第二樣嘢咧都係話我哋個社區嘅監察咧，都希望能夠盡早發現到一啲嘅，譬如呢啲源頭不明個或者傳播鏈咧，我哋越早能夠介入去控制佢咧，我哋先有機會咧能夠喺短期內，譬如幾個禮拜控制佢，就唔好俾佢產生一個嚴峻嘅第五波。 嗯，嗱，而家咧，见到呢啲机组人员喺外地嘅时候咧，都有一啲嘅规定要跟嘅，即系譬如航空公司安排咧，酒店放俾佢哋啦，咁佢哋自我隔离啦，咁航空公司都必须安排啲点对点交通啊，佢哋成个过程都要戴口罩啊，咁其实佢哋喺外地个风险有几大咧？而翻到嚟香港，因为各种嘅需要啦，咁所以佢哋都系可能有啲只系用医学监察嘅方式，就未必要一个即系比较严格啲嘅检疫嘅方法嘅咁。呢、这、一個嗰個嘅所謂風險或者有啲人形容為漏洞啦，咁你又點睇咧？ 呢、这個其實係一個極大嘅漏洞嚟嘅啦。你根本上你就依賴喺一啲高風險地區，即係話佢咧叫啲航空公司喺嗰度做一個同佢哋社區隔絕嘅方法啦，譬如有點對點啊，去啲酒店。而喺我哋自己本土咧，你就容許一啲未經檢疫嘅人士咧直接走入個社區，你又唔話要去將佢喺同個社區隔離咧？呢、这個就真係有啲本末倒置嘅，而你本身咧就話喺啲高風險嘅地區咧，其實好明顯咧，佢哋唔會有一啲嘅，譬如話係妥善嘅檢疫酒店咧，係俾啲酒店嘅人員，譬如我哋機組人員居住。第二樣嘢咧，佢哋啲機場入邊嗰個感染控制咧，未必我哋做得咁嚴，好似今次咁樣，我哋有一個機師接觸到當地地勤人員，好多都唔戴口罩。咁其實你大家可以知道，你要希望人哋嗰度地方做到同个社区能够妥善隔离，而唔喺自己嘅地方做咧，呢样嘢啊真系话好难令人理解嘅。 即系佢觉得可能喺嗰边隔离咗，咁所以就安全啦。咁翻到嚟呢边就可以相对放心啲。 你自己嗰度你话你相信人哋嗰度嘅隔离嘅措施，但你自己对自己嗰度认为自己呢度唔使做嘅，咁其实呢个问题咧。就真係話人哋嗰度可以有辦法做得好，我哋自己呢度就冇辦法咁做得好，咁呢樣嘢就唔知咩道理嚟嘅。 嗯，但而家佢用醫學監察其中一個嘅方式處理啲基礎人員啦。 醫學監察咧素來都冇用嘅，因為咧本身咧係即係話只係一個好低風險情形咧，你可以咧即係我哋做一個即係話附加嘅一個保障咁解嘅啫。因為好多新冠肺炎嘅病人咧有傳染性咧，未必有病徵。打完疫苗之後，更加少人有啲明顯嘅病徵添，更加容易走漏。你叫佢醫學監察咧，就根本上咧即係話係叫個病毒咧就好容易走入社區嘅啫。嗱，其實咧大家知啊。你可以因為唔同嘅原因、唔同嘅藉口去豁免所有嘅嘢，即係俾一啲冇檢疫人直接走入社區。但個病毒係分唔到邊啲人嘅，呢啲被豁免嘅人士入面，佢個感染風險咧係唔會少得過其他嘅高風險地區咧，係居住啊或者經常喺呢啲地方來往嘅人嘅。 政府都有個講法嘅，即係豁免檢疫嘅安排都係用嚟維持必須嘅社會同埋經濟嘅運作啦，咁令到市民嘅生活唔會受到一啲影響啦。咁但係不過見到咧，衞生防護中心總監啊徐樂堅都有提到，即係都要平衡風險嘅，會同運防局各方面咧會重新去檢視啦，睇下有冇需要減少一啲豁免人士喺香港逗留嘅地點啊，或者限制佢哋喺指定地方咧做隔離啊等等。如果真係做呢啲嘅限制或者做一啲減少佢哋逗留嘅點，你覺得係要全部機組人員做啊，定係都可能嚟自一啲高風險嘅先要做，低風險嘅可以唔使做咁多，定係點樣分咧？你覺得？ 嗱，第一件事咧，嗱，你話係分嚟自唔同嘅地區咧，唔係話唔得，但係咧真真正正冇風險嘅地區咧，真係話如果仍然清零咧，同埋你咧 嘅地區咧，其實越嚟越少噶啦。我諗而家都數到噶啦，根本上你西蘭都做唔到啦。而家唯一一樣嘢就係話，可能都係話大中華區入邊，我哋內地啦、香港咧同澳門咧，我呢個比較肯定噶啦。但係你要咁樣分嗰陣時候咧，你一定係要將我哋個機場同埋當地嘅機場咧，一定係要將呢啲嘅低風險地方嘅航線同其他航線絕對分開。而呢樣嘢我哋香港未做到嘅，所以就唔好喺呢個階段講呢樣嘢住啦。而第二樣嘢嘅就係話咧，嗱你自己今次去追蹤、去檢疫、去追蹤嗰陣時候，你連啲屋企人嘅接觸者啊，你都係要暫時做一個檢疫啦，即係話三日嘅檢疫。去過邊度地方咧，你都用盡一切方法想知道佢曾經去過邊度嘅。你可知道呢，其實就冇乜地方冇風險㗎啦，家居檢疫有風險，佢去過任何地方都有風險，咁你點限制呢？即係唯一一樣嘢係要做嘢嘅，同埋要做嘅係真係有用嘅呢，就係話面對呢個病毒嘅咁高傳播性同埋個潛伏期呢，你唯一一樣嘢係能夠做嘅呢，係一個妥善嘅檢疫，即係話你係嗱，佢喺工作嘅時間入面，我哋一定係，譬如話你飛嚟飛去嗰啲，我哋一定係豁免㗎啦。但佢哋一定喺我哋啲指定酒店入面個活動咧，就唔能夠咧同個社區咧係有任何接觸嘅。當佢哋放假要翻屋企嗰陣時候咧，佢哋一定要經過14天嘅一個妥善檢疫咧，佢哋然後先出翻出個社區咧，我哋先至可以控制呢方面嘅風險。如果你話係將呢個潛伏期，就係話將呢個咁嘅，譬如話嗰個檢疫期入面縮短去咧，其實呢個咧又係一個唔合理嘅安排，因為實際上咧，你講緊即係話個新冠肺炎入面，雖然個潛伏期中位數咧係 4.7 日，但係根本上咧就係話係因為嗰個生物差異咧，係有好多咧，其實可能都係超過7日。我哋點解有時啲外來翻嚟嗰啲嘅人咧，你覺得佢入面咧好多時候，譬如話係多數都係頭七日入面我哋驗到咧，之後七日之後比較少咧。其實最主要就係話咧，好多呢啲人咧都喺啲高風險地方住咧，係未出發之前咧已經受到感染嘅，嗰時候一日啊可能受到感染，所以佢好多時候嚟到咧就好多人咧開始係喺譬如頭七日入面你確診到，但調翻轉頭咧，啲機組人員咧，佢哋根本上咧喺當地嘅機場啊，喺嗰啲嘅旅程之中咧，好容易係受到感染嗰陣時候咧，佢哋咧就好多可能係會超過7日嘅，大家就唔能夠掉以輕心嘅。而我哋本身喺個社區入面咧，我哋而家係對任何外防輸入咧係要零容忍咧，你更加咧係唔應該咧係容許呢啲咧，即係譬如話係將嗰、那個譬如話你檢疫縮到7日咧，以為就可以保障到個社區啦。其實在一個大流行之下呢，其實所有行業入面對各項困難大家理解的，但這件事呢其實因為牽涉到整個社區的安危呢，我們不可能呢不去面對的。事實上入面呢，我們是要豁免這些，譬如說民生絕對需要的豁免，這件事我們同意，但我們都不能夠讓它在一個不安全的情況之下來到運作，而直接影響到整個社區的安危。咁變咗咧，我哋就係話一定要做一個咧，我哋做唔到內地嗰個全閉環嘅環境啊，因為我哋咧唔可能咧係叫啲酒店啊或者機場嘅員工咧全部都唔准翻屋企啊，要喺一個譬如話獨只係一個獨立嘅地方住咧，我然後翻屋企之前都要做14天，我哋做唔到。但我哋冇可能容許一啲有極高風險，可能係譬如你而家全球入面咧係最高風險一類嘅群組入面咧，係未經檢疫咁就直接走入個社區嘅。 嗯，另外梁志超醫生都想問另一樣嘢，就係、是、見到咧有位專家啦，政府專家顧問咧都係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咧，喺訪問嗰度提到啊，想問到佢究竟有啲乜嘢嘅建議俾政府可以令到而家啲未打針嘅人去打針咧？咁佢就提到咧一個建議，就話可以仿效以色列嘅做法。要有本地嘅疫苗護照，咁呢個疫苗護照咧就係、是、好似以色列咁啊。如果所有人咧係未打夠兩或者三針嘅疫苗咧，就唔可以翻學啦、翻工啦、去公眾場所啦，一定要有呢一個嘅疫苗通行證。咁如果唔咁樣做咧，可能好多人都唔會打針嘅。佢個咁嘅講法嘅，你點睇要用呢個疫苗護照嘅方法咧？又 嗱，我哋講嘅疫苗護照之前咧，我哋睇睇我哋自己嘅問題喺邊度先嚇。而家我哋真係譬如話個工作人口入面咧，係 根本上咧係接近八成人咧，其實已經係打咗第一針㗎啦。而學生度咧，其實我哋個覆蓋其實係唔差嘅，只不過咧，因為咧，我哋而家用緊嘅疫苗咧，我哋係擔心，咁你根本上咧只能夠譬如話打一針啦，咁其實嗰度佢哋都超過七成㗎啦。咁而話你係有啲根本上你就唔打得嘅，嗰啲根本上咧你就係話你未有疫苗，你或者未批准一啲疫苗啦，你根本上都冇得打嘅，咁你根本上。而我哋最主要嗰啲其他真係出現問題咧，就係話啲七八十歲嘅老人家，你八十歲以上咧係就係遠低於20%。你如果係話，就算你70至79歲入邊咧，都唔夠40%。其實問題出喺呢度，佢好多呢啲咧根本上就唔會翻工嘅，亦都唔會翻學。第二樣嘢咧就係話咧，亦唔少人係需要人哋照顧嘅。你根本上你夾硬咧，譬如用而家嗰啲咁嘅措施啊，你叫去邊度咧，你都係要佢哋去，即係話係話要有個疫苗護照出嚟咧。根本上咧，你根本上都影響唔到呢啲人。同埋 公眾場所咧，即係如果公眾場所要去就要 公眾場所有啲要照顧嘅人入邊咧，其實入邊佢哋都唔容易，除非你話咧，你話去行出街都係要全部咧，都係要攞疫苗護照嘅啫，好多要人照顧嘅。你就買餸，而家有啲人就喺疫情之下入邊都可能都係街都好少出去嘅。你根本上對佢哋嘅影響咧，就係更加輕微。喺啲院舍嗰啲點咧，你唔俾佢入院舍咩？唔打針係咪要逼咧？嗱，第二樣嘢就係話，睇翻你本身呢啲，即係話佢你。我哋點解呢老人家入面個個都係咁驚呢？其實係因為我哋自己嘅風險係通報有問題。根本上你睇返用緊呢兩疫苗嘅地區入面呢，譬如你新加坡啊同埋內地咁先算啦，嗰、那個老人家絕對冇乜問題。我哋其實都應該係反省下我哋點解香港會出現呢個問題，而係好好針對去解決佢，而唔係呢係用一啲嘅其他啲嘅呢個回轉嘅方法呢係夾硬強迫嘅。其實你香港住咗咁耐嘅人都知咧，如果大家對嗰樣有信心，知道係好嘢嗰陣時候咧，其實你入邊咧好多時係怕爭先恐後。你根本上咧，我哋喺疫苗開始開打嘅時候咧，大家上網都完全都約唔到。如果你係一定係用啲強迫嘅手段，咁譬如話令到啲老人家去打嘅時候咧，你係解決唔到佢哋個心咁驚啊信心嘅問題。呢樣嘢我哋都唔想咧，好多老人家嗰時咧一路咁驚，一路咁去打針入面咧有啲血壓又飆升啊，乜嘢都見到嗰時候咧。如果嗰陣時撞到一啲即係大家係唔想見到嘅一啲自然病發嘅嘢，更加會容易引起個社區嘅爭議。咁你講緊個疫苗護照，你就算講緊以色列啦，或者係講緊係法國都好，咁你好多地方你入面用即係疫苗護照，佢真係做到全民覆蓋咩？佢哋嘅疫苗覆蓋入面又好得過內地同埋新加坡咩？ 嗯， 同埋第二樣嘢就係話，佢呢啲地方入面嘅係咪真係話睇到佢入面嘅係，就算用咗啲疫苗護照，真係可以避免到佢個持續嘅爆發咧？咁發覺而家入面一樣係持續爆發緊，根本上，而且呢啲地方咧好多時候因為呢啲嘢嘅疫苗護照入面咧，就算喺以色列咧引致嗰個社區嘅爭議。佢哋而家入面咧，其實究竟係對啲學生入面咧，究竟佢要唔要佢哋將嗰個年齡入面推到再低啲？譬如話佢5至11歲咧，其實都仲喺度咧，即係大家都爭議緊啦。 Okay. 可能有一部分嘅人又有啲反對啊，咁跟住有可能仲要保安添，因為部分力驚有啲本身入面有個爭執。咁其實我哋入面要解決我哋嘅問題咧，我哋都要知道個問題喺邊度，要對個問題正面面對。你不斷迴避你自己造成一啲正面嘅問題入面，要用其他方法減逼咧，你反為令到呢啲人咧係覺得咧就話根本上嗰樣嘢咧係真係有風險，而令到呢啲長者咧係更加擔心咧。而呢樣嘢係未必真係話成個社區嘅福祉咯。 嗯，但如果要考慮到同內地又好，同外地日後要通翻關都好啦。疫苗護照會唔會都係一個相對有效嘅方法咧？即係慢慢一個方式令到大家打一針那個就算有感染都好，那個輕症最多都係重症率就相對低啲，或者死亡率低啲，咁慢慢過渡到即係與病毒共存。咁會唔會呢個都係一個方式咧？又 因為我哋同內地而家咧對嗰、那個。病毒嗰個咧，即係話係外防輸入嗰度都係零容忍嘅，即係唔應該望有個社區傳播咧。疫苗只係一個輔助工具，疫苗因為唔能夠完全阻截個傳播咧，我哋唔能夠依賴嘅。 你打咗邊隻疫苗都好咧，隨住時間咧，佢對嗰、那個即係話感染咧，尤其是對感染咧，嗰、那個功效係會降低。未到六個月入面咧，其實你就算打咗伏必泰又好，打咗波興都好咧，其實嗰個保障咧，其實已經開始降低噶啦。喺咁嘅情形入面咧，我哋入面嗰個自己本身嗰個疫苗接種咧，其實係影響到我哋自己內部咧嗰個整體咧，究竟咧係出現第五波嗰時候咧，會唔會我哋嘅醫院入面咧係個話嗰方面咧會係嗰個係太大壓力崩潰啊，同埋令到我哋成個社會咧。嗰、那個喺個階段嘅疫情咧，會唔會咧係令到我哋整體方面咧好多長者、好多其他地方死亡嘅啫？ Okay. 真係話你係要通關咧，最主要都係話要負起個聯防聯控嘅責任，唔好因為係因為通咗關咧而令到個病毒輸出影響到其他嘅省市。我諗呢個係反為一個重要嘅考慮啦。咁、 okay. 至於你個疫苗接種，當然係越高越好啦。但係問題，你同澳門嘅通關同埋內地入面個個省市入面嘅互相嘅，即係話係嗰啲交通咧、 嗯， 其實都唔係話依賴咧。呢、這個你一定係要打疫苗先至再准去。 OK， 好啊，唔該曬梁子超醫生，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梁子超係呼吸系統專科醫生嚟嘅，頭先講到啦。專家提到，即係袁國勇教授啊，講到話一個叫疫苗護照嘅概念，就係仿效以色列嘅。如果係冇打到咧兩三針嘅疫苗嘅話咧，係唔可以翻學啦、翻工啦，或者係公共場所咧有個咁嘅睇法嘅。你又點睇1872311 1872311？對於呢一類嘅措施有冇效，可能令到更加多人出嚟打針，尤其是一啲嘅長者或者有唔同嘅顧慮咧、唔同嘅考慮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引述美国官员报道，总统拜登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视像峰会暂定今个月15日晚举行。报道话，今次峰会是重设双边关系的最大机遇，预料在台湾、新疆和香港问题上不会取得重大突破，但会议很可能会就一系列的问题提出倡议，包括放宽签证限制、建立双边核武器对话和缓和贸易摩擦的框架，表明中美将关系从对抗转变为合作的决心。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正在英国苏格兰格拉斯哥举行，中美公布强化气候行动联合宣言，双方赞赏至今为止开展的工作，承诺继续共同努力，并同各方一起加强巴黎协定的实施，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考虑各国国情的基础上，采取强化的气候行动，有效应对气候危机。双方同意建立工作组，推动两国气候变化合作和多边进程。美国上个月的通胀率是升至 6.2%， 创自1990年以来新高。总统拜登说，扭转通胀将会是首要任务。通胀上升主要因汽油和食物等价格上涨。拜登在声明中说，通胀损害了美国人的钱包，扭转这个趋势是他的首要任务。拜登说，他星期三前往巴尔的摩，将会强调上星期通过的基建法案如何降低成本、减少樽颈，并令到货物更易获取、成本更低。他又说，已经指示联邦贸易委员会打击能源领域的操纵市场价格行为。他同时呼吁国会尽快通过总值1.75万亿美元、名为重建更美好未来的社会保障开支计划。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说，近三个月以来已经拘捕600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武装分子。发言人穆贾希德说，塔利班在行动中捣破伊斯兰国在喀布尔省、南格哈尔省和克拉特省等地的21处据点。他又说，塔利班将会继续打击伊斯兰国，强调不允许任何组织利用阿富汗领土威胁别国安全。 塔利班八月十五号接管阿富汗政权以嚟，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喺多处地方发动袭击，造成多人死伤。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92, 日元 13.94, 瑞士法郎 0.919, 加元 1.249, 人民币 6.39, 英镑对美元 1.341, 欧元对美元 1.148, 澳元对美元 0.73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07。日经平均指数报 29,175 点，升69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1,849.84 美元，卖出 1,850.8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同非常干燥，朝早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非常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下星期初日间较为和暖。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43%，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啲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啦。先讲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龙尾去到黄竹坑道，近住香港仔工业学校对出。香港仔隧道北行咧，系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重复多次咧，就系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有交通意外。咁一带咧都好挤塞噶，车龙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香港仔工业学校对出。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有交通意外，咁一带咧亦都好挤塞，车龙排翻去将军澳道，近住兴田村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有交通意外，咁车龙好长噶，排到去将军澳道，近住兴田村。咁至于反方向，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翻去伟业街嗰条支路咧，慢线就有架坏车阻路，车龙排到去九龙货仓。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去伟业。业街的支路慢线就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九龙货仓。至于龙翔道去观塘，刚才曾经又有坏车又有交通意外，近住狮隧口快线的交通意外和慢线的坏车都已经拖走了，车龙就未消散，龙尾过了泽安村。至于前面近住牛池湾村第四线的坏车都是拖走了，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牛池湾村第四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后少少近住狮隧口嗰段啦，头先快线嘅交通意外同埋慢线嘅坏车都已经系处理好，车龙就未消散，过咗泽安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香港仔隧道因为有一个交通意外影响啦，北行快慢线都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落山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浅水湾道，近住惠丰园。深水湾道那边排到去南丰道对出。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排到去龙盘苑。咁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御龙山。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元洲仔嗰段都系挤塞，车龙就排到去马窝对出。丁角路嗰边车龙都仍然系未消散嘅，排到去下坑村。咁喺封路方面，山顶道较早前有山泥倾泻影响啦，山顶道介乎百家道同埋马纪仙峡道之间嘅一段路仍然系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重型车辆唔能够行驶头先我所讲嗰段路啦，就系不能够行驶山顶道介乎百家道同埋马纪仙峡道之间嘅一段。咁而家上山方向比较挤塞，排到去港景别墅对出。咁啱啱收到一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窝打路道近住培正道有交通意外噶。咁一带咧系挤塞，就系窝打路道近住培正道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 起走过。 我是宝贝儿，杨总是看着我大的制作人，也是给了很多机会我的制作人。他做过导演、监制、副总裁都做了，所以他对这个圈真是了如指掌，还识落不少演艺界很多好朋友。我和他一起做节目，访问不同年代的圈中艺人。逢星期六晚上10:20，香港电台第一台，杨少雄、宝贝儿一起走过。 聆听自然的呼唤，迎接美好新一天。星期一至六，清晨2:30到5:00，大自然之声， 钟杰亮、 罗曼荣、 冯杰、 李秋婷， 香港电台第一台。 2021年11月11日，新增5宗输入个案，其中3人为机组人员。 本港去年贫穷人口165.3万，政策介入后55.4万。 袁国勇建议设疫苗护照，上班或进公共场所需打针。 气候大会协议初稿公布，要求各国2030年前需减排45%。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9，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讲到咧，系寻日有5宗嘅新增嘅输入嘅确诊个案啦，其中有2位人士咧就系涉及货机嘅机师，咁佢哋咧之前咧就系有去过德国啦，咁啊翻到嚟香港啦，咁系因为佢哋系用一个可以医学监察嘅方式，即系话可以系翻到去自己嘅寓所噶，咁亦都系可以喺社区嗰度咧系未需要经呢个检疫咧就可以喺社区嗰度去出现啦，咁所以咧今次確診都令大家關心，在社區的風險有多大的。看到現在的衛生防護中心昨天都講到，就說都會密切監視著未來會不會有一些不明源頭個案，亦都說會考慮是否限制一些機組人員回到香港之後逗留的地方，或者需要隔離的地點等等的。你又怎麼看呢？1872311 1872311，如果講到機組人員是要考慮他們回到香港，他們本身在香港住的一些逗留的點，或者要隔離的點，或者要更加多的檢疫措施要做的話，實際操作上面又是會怎樣呢？會不會影響到這些機組人員整個運作人手方面呢？請你一位嘉賓跟我們去傾下的。那我請你一位嘉賓之前，我們都想聽一下聽眾的電話先。我有何先生在這裡的，早晨。 喂，早晨。 早晨，何先生請講。是 政府現在還是說考慮？喂大佬，我們日戴夜戴的口罩戴了成年幾兩年，你政府真是白痴政府，白痴政策，你即刻禁咗佢啦，系嘛？我哋陪葬啊，你知唔知啊？佢啲机组人员原来我其实我以为之前我以为咧系佢哋系唔可以乱走，系或者喺酒店或者喺屋企，或你话医学监测啊？喂，大佬，咁啊真系冤枉大老爷啦！我哋真系如果咁样，我真系听日开始唔戴口罩添啊！ 嗯， 喂，大佬。 法例上面就唔得嘅， 好離譜咯！你政府原來好似可以隨街走噶、你檢疫都冇嘅咩？你隔離都冇嘅咩？ 不過佢哋而家去到外地會有一啲嘅隔離嘅措施去做嘅。 外地嘛，香港還香港啊嘛。 嗯， 你香港，我哋香港人自己知道，政府係如果有即係有檢驗佢哋嘅，我哋安心。如果佢哋話即醫療醫學監測。佢原來可以去北國或者去第二啲地方去食嘢，去即係亂咁行嘅。喂，大佬，我真係唔係話煽惑他人啊！我聽日就開始唔戴口罩 了。OK， 好啊，唔該曬何生。不過咧，始終而家根據呢一個嘅法例咧，你出到街咧都係要戴口罩嘅。咁仲有黃先生，早晨。 係早晨，蕭先生。 係你好， 各位好運啊！嗱，我自己係長者嚟嘅，我有啲糖尿嘅，所以我自己咧。平衡過之後咧，我都係唔打嘅啊，因為我冇乜需要。其實你唔俾我離境啊，或者咩都我都冇乜問題。但係袁國勇咧，我之前咧係好 buy 佢嘅，即係佢我好尊重佢嗰個地位，即係佢個微生物嗰、那個 嗰個 學術地位啦。 但問題咧，佢琴日咁樣講疫苗護照咧，啊以色列咧，我就完全我對佢好反感。 你自己最覺得係，即如果佢個目的係純粹想令大家多啲打針，而唔係話真係想限制住 嘅。蕭先生，琴日或者之前中招嗰啲全部都打咗嘅喎。 嗯。 嚇、啊！你要解釋俾我聽，打咗三針嗰啲都中招，科興葉柳就差唔多冇曬，半年差唔多冇曬。你話叫我打咩？嗰啲先至係炸彈啊！我哋咧冇打到，自己知自己事，要戴好口罩，去嗰啲地方同埋出走，咁樣做嘛。咁何況我依家咧係建議阿袁國勇咧唔好諗埋啲歪念，就搞翻佢港大嗰、那個吸入式嗰個疫苗啦，或者香港政府咧撥一啲資源俾佢搞呢、這個非入侵性咧係更加可取、做埋啲嘢咧。你打足三針，打足兩針，全部都嗰啲中嘅，係咪啊？所以你點樣說服我哋咧？唔好行埋啲旁門左道啦，唔係啫。你捉我去，我其實好失儀態噶，我會大吵大鬧大喊嘅，真係。 黃生身邊咧多唔多？即係譬如你長者啲朋友咧多唔多打針啊？ 唔多，因為死就一世，唔死就大半世。呢樣樣嘢嗱，好似嗰、那個官聰嗰個打咗兩針啦，佢又話死咗，佢話之前有咩？喂，就係、是、有呢啲人，有呢啲嘢嘅人，有呢個長期病患嘅人先至容易死。咁你死咗，你好似有賠償基金，但你又有債冇賠，就解釋我都識解釋啦。佢之前有長期病患有咩？喂，就係呢啲人，你先至要審慎啲做嘢，係要審慎，唔係話亂咁嚟。 OK， 好，唔該曬黃生，都係佢自己又擔心自己又因為有長期病啦，亦都講到自己同埋啲身邊嘅朋友都係冇打針嘅，有一啲咁嘅情況嘅。咁啊，頭先又講到嗰個就係袁國勇教授咧一個喺訪問入邊嘅建議，即係問到點樣可以令到更加多人打針咧，佢就提到一個叫疫苗護照嘅建議，係咪話有呢個護照即係打曬針啦嘅一個嘅資格先至可以否則嘅話，即係冇呢一個資格嘅話，就唔可以係翻工、翻學或者去一啲公共場所咧，有個咁嘅建議，一個疫苗通行證嘅概念。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不過呢個都係教授自己嘅睇法嚟嘅啫。咁另外頭先講到啦，機組人員方面啦，喺呢兩個嘅確診個案方面，如果真係要收緊一啲機場嘅機組人員嘅一啲嘅豁免措施，佢哋可能翻到嚟香港都要多一啲限制佢哋嘅地點啊，或者去嘅地方啊等等，嗰、那個嘅做法係點樣咧？電話旁邊有香港民用航空事業職工總會副主席李永富，早晨。 係，早晨，你好啊。 早晨，李永富，講下先，今次你都有留意即係五個輸入個案啦。頭先講到有三個都係機組人員，其中有兩個就係嗰個嘅貨機嘅機師啦。今次呢個個案你點睇？因為我見其中一名嘅確診機師就話，其實佢哋去到當地咧，都有接觸到一啲地勤人員啦，係連口罩都唔戴咁。有冇聽過呢啲咁嘅情況咧？如果係咁，其實個風險係咪都算高咧？又 嗱咁樣講啦，因為喺外地啦，即係外國啦，依家佢哋嗰個都講緊就係話同呢個共處咁樣，咁所以變咗佢哋嗰邊其實有啲。戴都冇戴口罩嘅，咁亦都唔係話好高戴口罩嗰啲咁樣嘅防護設備咁樣，咁所以佢哋會接觸到啲 李永富 感染，係聽唔聽到？ 聽到，啱啱窒咗一下，請繼續係。 咁就亦都可能會有咁嘅情況發生嘅。咁至於香港自己本身呢，我哋呢邊就係仍然係比較大家都喺防疫方面呢係好注重咁樣，咁所以就變咗呢我哋都戴口罩啊、戴面罩啊，甚至乎戴手套添，咁我哋自己就係咁，所以唔同嘅地區或者國家呢，佢哋可能有唔同自己嗰個嘅處理方法，咁我哋都聽到啦，就話新聞外地嗰邊佢哋嗰個防疫亦都已經係放寬咗，甚至乎係可以自由咁樣出入，亦都冇限制佢哋戴口罩嘅，就算係喺社區入邊，唔好話喺機場啦咁樣嚇。咁所以呢方面喺外地過夜嗰個風險， 一定是会比较高的，我们相信就是。 嗯。所以现在说一些机组人员暂时啦现行的方式都还可以有一个医学监察的方式回到来香港啦。那么接下来就说可能想紧是不是需要即收紧一点或者减少一些豁免人士在香港逗留的地点等等。你觉得这个方向是不是需要收紧呢其实有。 我哋都我谂唔系话净系我哋自己啦，我谂全香港嘅市民都担心嗰个嘅外来嗰个输入带嚟嘅风险嘅，呢、這个我谂大家都担心嘅呢、這个，因为我哋都保持咗三十几日嘅清零又断咗，咁之前都陆陆续续几次都系咁样咁而呢啲咁嘅唔知道喺边度感染嘅传播咧，其实就都防不胜防。咁所以其实都系要有想办法，要谂下其他嘅方法，就系话即系好似曾经所讲啦，佢哋所讲嘅会唔会限制佢哋嗰个去嘅地方咁樣，其實較早前未豁免之前咧，咁亦都有段時間，就我亦都講就係話機組人員翻到嚟香港要隔離14日，再加7日家居咁樣。咁其實都行咗一段時間嘅，咁可能都嗰段時間亦都係冇乜輸入個案啦咁樣。其實大家可能都要諗下，就冇啲咩可以方法大家保障到大家啦，咁样其实呢样嘢系， 所以你哋个建议系，系咪都支持系收紧？同埋如果收紧咗之后，即系令到佢哋翻嚟之后可能要做检疫啦，或者就算唔检疫，都起码限住佢哋去某一啲地方逗留嘅点咁样。呢一个对于成个人手安排会唔会有啲咩影响呢？因为其实大家都会担心会唔会因为呢一啲机师都涉及啊，譬如一啲货运啦、一啲经济活动啊等等噶嘛，少咗人手，少咗一啲人轮更咁样，会唔会都出现一啲问题咧？你评估？ 困难就一定会有嘅。咁如果喺咁嘅情况下底，咁航空公司我谂都要考虑翻嗰个实际需要。咁到底佢哋喺个编制上高，可唔可以再收紧啲咧？咁甚至乎就系话，喺人手方面，如果真系出现到嗰、那个，其实较早前都讲啦，有好多机师冇工作啊咁样。咁其实亦都可能有啲系后备喺嗰、那个。standby 緊嘅，咁其實呢啲係咪可以用攞翻出嚟用咧？咁樣呢啲嚇， 你覺得啲機組人員反應會幾大咧？如果真係要收緊嘅時候， 我諗呢啲都要睇翻佢自己啦。啲樣嘢就因為始終佢哋感染咗之後，咁我諗對佢哋嘅屋企人啊，或者係其他都一樣會帶來不便，朋友啊、親戚咁樣，咁所以變咗其實我諗佢哋都。要考慮翻就係話，呢個係大家都要有一個防御嘅措施，係我哋保障嘅。 我見香港物流協會會員事務委員會主席古博成咧，佢提到有一點，佢就話如果真係限制一啲本港嘅機組人員咧，翻咗嚟香港嘅活動範圍啦，或者指定地點要隔離咧，會影響到啲員工嘅個人生活自由啦。呢個好明白啦。咁佢就話咧，航空公司可能未必會及時安排到即係啲人手啊。咁可能到時一啲貨運嘅業務咧，就會俾一啲外國嘅包機公司承接，咁啊令到啲本地航空公司嘅生意被搶。咁呢個情況你覺得會唔會出現啦？第二就係如果真係咁嘅情況，會唔會進一步影響到而家航空業嘅即係已經喺疫情之下大受影響嘅情況，再生意少咗嘅時候會更加受到影響咧？這個嘅情況會唔會出現咧？ 其實我哋睇到個數字啦，就係我哋一直都有成1000到千二班航班啦。咁其實我哋依家大概得翻400-500嘅啫。咁所以其實我哋喺嗰個再裝載嗰個嘅運力咧，其實已經減少咗好多噶啦。咁如果喺咁嘅情況下底，航空公司如果要避免同外國嗰個嘅競爭嘅話，我諗佢自己都要想辦法去增加翻個運力，同埋就係話較早前都有好多客機改裝咗做貨機啦。咁其實喺咁嘅情況下低，呢個持續性會幾耐咧？咁大家都評估唔到。咁喺呢方面都要佢哋自己去諗一個完善嘅解決方法嘅，呢個亦都係。 OK。 好，唔该晒李永富，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李永富系香港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副主席，讲到啦，而家有机组人员系确诊啦，会唔会有机会之后日后系收紧一啲即系唔佢哋医学监察呢个方式都唔得啦，可能要再收紧一啲限制佢哋翻到嚟嘅去一啲指定地方或者要做一啲嘅检疫等等咧，咁呢一个就头先啱啱李永富都讲到佢哋嘅睇法啦。咁另外咧想同大家咧讲下，寻日都公布咗咧有关于最新嘅贫穷数据，就系2020年嘅贫穷人口咧就话去到165.3万，咁啊按年计咧就系增加咗16.2万啦，贫穷率咧去到23.6%啊，23.6%，咁啊。兩個無論貧窮率啦，定係貧窮嘅人口咧，都話係2009年有記錄以嚟咧嘅最高嘅咁。嗱，呢個情況咧都想揾嚟一位嘉賓咧同我哋傾下嘅。電話旁邊有扶貧委員會委員，亦都係社區組織協會副主任施麗珊。早晨， 早晨， 早晨，施麗珊。咁啊，想問下點睇今次呢一個嘅數字先？咁佢就貧窮率23.6%啦。咁但係另外有一個數咧都可以留意嘅，就係話政策介入之後嗰個貧窮率咧就係去到7.9%，其實都減咗好多，即係貧窮人口咧差唔多去到係三分一啫，即係55.4万咁。點睇呢兩個數字啊？ 不過我諗我哋預期其實舊年嗰個疫情好嚴重，同埋我哋好多即係防疫嘅措施啊，各樣嘢啊，咁所以好多街坊其實係冇公開嘅，或者係佢成日都要。即係放無薪假或者開工不足啊，其實嚴重，所以預期個數字係會高嘅。咁當然跟住之後就要睇下政府有啲咩措施去幫佢哋啦。咁如果我哋見翻嗰個佢其實加曬恆常啊、非恆常啊，咁之後就個數字就會大跌啦。咁但係如果你睇翻恆常，其實就唔係好大跌嘅。咁我估政府其實喺嗰、那個一次性啊各樣嘅方面係有做咗啲嘢嘅。咁亦都有啲其實未必係因為針對疫情，但之前落落咁啊，即係啲居民可以即係有俾10,000蚊，其實唔係因為疫情而設定噶嘛。咁就好彩就有啲嘅緩咗啦，係咪？咁但係我都覺得反映到其實喺嗰、那個當遇到啲咁嘅情況之下，其實政府有啲咩恆常政策去做嘅時候，其實我哋就見到喺嗰、那個無論喺就業啊，或者一啲即係可能喺我哋講咗好耐嘅一啲。失業啊、就業不足嘅一啲援助金方面，其實政府係一直都未做到嘅，咁所以嗰個數字都係會大嘅，係啊。咁第160萬其實反映緊嗰個工資、工作第一層嗰個防線嘅問題咯，嚇。 其實我哋應該睇個貧窮數字或者貧窮率個數，係睇政策介入前有意啲定政策介入後有意啲咧？對你嚟講，政策介入前而家係增加咗嘅話，係咪即係話啲市民或者有一啲貧窮人口都未能夠靠自己嘅能力或者工作去脫貧咧？ 應該咁講咯。其實佢每條線都係可以幫我哋睇翻嗰個政策嘅問題嘅。即係其實第一幾條線都係有意嘅，我覺得係。第一條線是幫你看其實現在的工資啊、就業的環境之下啲人點樣情況。咁當然有即係當佢哋接觸到社會服務嘅時候咧，咁佢就會即係可以改善到佢嘅貧窮情況嘅。即係比如如果佢有恆常嘅，咁有啲攞恆常嗰啲就有機會可能佢係有落去啦。咁呢啲人可能係一開頭嗰陣時佢就已經都唔需要即係好窮啊，即係有少少幫助。咁跟住就。非恆常嗰啲就可能就要等下喺嗰年又冇得攞啦，咁跟住要幾時攞啦？係啦，咁同埋恆常都有啲睇情況嘅，比如我哋有啲佢申請在職津貼咧，佢今呢兩年其實係零舍內嘅，即係個批出嗰個時間。咁都係咁，而就算非恆常嘅咧，嗰啲批准時間都長咗好多嘅，因為疫情即係呢個，所以其實有即係啲時間佢哋都有啲係。都要即係比較困難啊，所以我哋好多居民都有啲係真係要借錢啊，用曬啲積蓄啊，即係啲問題都存在好咁亦都有啲真係食物不足啊咁樣咯。 施麗珊，我想講下今次新增嗰啲貧窮人口啦。話有差唔多一半係嚟自一啲失業嘅住户。另外一個大家留意到就係話，喺青年貧窮嘅人口方面都相對顯著一啲。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呢兩個情況？ 我哋其實接觸都真係好多年輕人以前都有啲嘢做嘅，咁但係因為疫情係少咗嘢做啊，同埋甚至有啲其實年輕人因為佢升咗去大專咧，有啲人即係其實只係靠一啲兼職同埋靠政府個學生資助嘅貸款，佢唔係俾佢嘅貸款嚟生活嘅。咁當佢即係又冇咗兼職嘅之後咧，佢只係 靠借錢啊去生活嘅時候，其實係非常困難，會係。 即係代唔代表青年係要更加多政策去幫定係點咧？ 都要嘅。我哋覺得其實睇下點樣可以製造多啲就業機會啊、實習機會啊，俾啲年輕人。如果唔係，其實佢哋都困難嘅。咁我哋其實都提議過，其實比如如果佢讀緊書，佢屋企人都支持唔到佢嘅，啲年輕人又冇收入嘅，咁會唔會呢啲其實可以喺學生資助嗰度就唔一定係唔係借咧，而係真係俾啲生活費嘅支援佢咧？咁有啲年輕人都自己提出話，咁不如政府一係你就俾一啲可以合適我自己，即係放學唔使唔好。即係唔同我撞上堂嘅時間，我都願意去做。咁我咪可以攞翻啲津貼咁樣咯。因為有陣時佢哋想揾兼職都未必揾啱上堂時間， okay. 即係非常嘅時間。咁但係疫情之下，好多人話佢哋好難揾工嘅。 好快講埋啦，頭先話新增貧窮人口話一半都係嚟自失業嘅住户咯。隨住經濟好翻，呢一個問題係咪應該都慢慢會少咗嘅啦？會。 我估2021年嗰度都唔算拍，唔係好樂觀嘅，因為其實佢哋有啲揾翻份工咧，佢工資都唔係高，同埋其實仲係有啲仲係揾到兼職，同埋咧就係仲係有放無薪假，只不過冇上年即係冇四月或者之前咁嚴重啫嘛。 OK， 係啦。 好啊，咁所以都使唔使特別要針對佢哋去做咧？先話唔係咁樂觀。 我覺得政府其實都係要第一，其實佢要再諗嗰個成個就業啊。嗰、那個工資啊嚇嗰方面嘅政策，咁你先可以令到第一條線嘅人降低咗啦。 Okay. 第二就係話喺嗰個恆常現金各方面嘅政策點樣做得好啲，比如在職低收入津貼嘅工時係咪可以再放寬咧？尤其是最高嗰個點冇放過寬嘅喎，因為啲人都攞唔到全額，咁192小時個老細都冇俾唔咁個鐘，咁呢啲係咪其實都要去諗？同埋甚至仲係有啲即係就業不足啊，仲有一啲失業嘅。嗰啲係咪都仲可以有啲援助金幫手呢 o、okay, k 好啊，唔該曬施麗珊，同你傾到呢度。施麗珊就係扶貧委員會委員，亦都係社區組織協會嘅副主任嚟嘅。轉頭翻嚟繼續千禧年代。 進入社區，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首席醫生歐嘉榮強調，衛生防護中心個案追蹤辦公室正係聯同警務處調查，方向包括翻看閉路電視、檢查八達通記錄，形容係最大規模嘅追蹤行動。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话：，有关方面正系考虑是否要减少豁免人士喺香港嘅活动地点，要保障货物供应，同时亦都要确保公众安全。星报报道， 文汇报嘅相关报道就访问咗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佢认为如果今次冇引起社区爆发，应该唔影响同内地正常通关嘅进程，但承认国家卫健委非常关注香港豁免机组人员隔离检疫嘅安排，相信会喺下次专家对接会议针对有关弱点做商讨。文汇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針對作為基層醫療重要一環的醫療券，長者有時不是太懂得怎樣運用。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接受《星島日報》專訪時候透露，當局正是檢討規範化醫療券，未來會以提升健康作為目標。除了鼓勵長者用作定期的身體檢查，另一個研究方向就是讓醫療券應用於地區康健中心的服務，醫護人員能夠按照長者需要度身訂造使用方案，更加針對性處理他們的健康問題。星島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政府公布最新貧窮數據，2020年貧窮人口達到1,653,000人，按年大增162,000人，貧窮率是 23.6%，兩者都是2009年有紀錄以來最高。政策介入之後，貧窮率減到 7.9%，貧窮人口跌到554,000人，有別於計算恆常現金的政策，今次數據是改用恆常現金、非恆常現金和需經濟審查的非現金福利介入之後的貧窮數據為主體分析基礎。有學者質疑當局計算方法，說不應該計及全民派錢措施，亦都質疑不應該涵蓋公屋福利，認為數字誇大扶貧力度。社福界話，非恆常現金措施難以持續，預料來年貧窮率會惡化，亦都關注在職貧窮成為長期現象。明報報導， 《東方日報》就報導，剛出爐的貧窮情況報告雖然話在政策介入前，在職貧窮人士比起前年增加了11,800人，但係並冇公布政策介入前的非綜援在職貧窮家庭人口的相關數據。 有從事航空業的市民自去年疫情開始收入減少過半，只能夠靠在職家庭津貼等等的措施度日，妻子亦都要兼職幫補家計。有組織就批評港府這次在報告內未有公布非綜援貧窮數字，忽視在職勞工支援。《東方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石硖尾大坑西村最快後年清拆重建。據了解，負責管理的平民屋宇將會斥資大約10億元推出回遷補償方案，向受影響1200個租戶發放現金津貼，預料年底公布細節。據了解，平民屋宇將會採取寬鬆尺度批出津貼，三人家庭獲得70萬元現金，相當於大約5年的市值租金，足以俾受影響租戶暫時搬去美孚新村租住私樓，最快2027年回遷重建單位。經濟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星島日報》的社論說，昨日傳出有幾名確診者是進入社區，其中三個人是獲豁免檢疫的機組人員，突顯出機組人員免檢疫是防疫漏洞的隱患。港府適宜認真考慮收緊甚或取消機組人員豁免檢疫安排，即使會增加航空公司營運成本，但是一旦因為這個漏洞而引致第五波疫情爆發，特別是讓變種病毒攻入，通關再成泡影，代價就更大。《星島日報》社論。 《東方日報》政論說，兩名獲豁免檢疫的國泰機師抵港並進入社區後確診感染變種病毒，而且病毒量高，埋下社區大爆發的風險。由於機組人員抵港之後並不需要在指定地點隔離，只是需要接受醫學監測，期間可以四處走，兩名國泰機師就到過多個地方，牽連極廣。政論說，如此防疫根本就是形同虛設。《東方日報》政論。 文匯報社評提到，本港過去多年持續增加社福開支，推出扶貧措施，但是貧窮人口不跌反升，顯示結構性問題並沒有好好解決。政府有必要全面檢討並且優化扶貧策略，從改善產業結構、創造就業入手，提升基層市民收入，消除在職貧窮，推動社會財富合理分配，解開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死結。文匯報社評。 大公報社評說，新一份香港貧窮情況報告顯示，香港去年接近四個港人一個窮。社評說，一個負責任的政府絕不能坐視貧富懸殊惡化，特區政府完全可以通過有形之手，利用社會財富的第二次分配、第三次分配等各階層都能夠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讓社會更公平和諧。大公報社評。 日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咧，最挤塞嘅地方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龙尾咧排翻去将军澳嗰边嘅环保大道回旋处啊，即系过晒将军澳道啦，过晒将军澳隧道去翻将军澳嗰边嘅环保大道回旋处啊。重复多次。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翻去将军澳嗰边嘅环保大道回旋处，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就唔好行观塘绕道去旺角，咁啊请行其他道路啦。咁另外葵涌嘅昌荣路去荃湾方向喺回旋处咧有反车嘅意外，咁影响到而家葵涌昌荣路回旋处一带咧就比较挤塞。较早前坚拿道天桥去翻洪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车龙咧排翻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咁香港仔隧道北行就已经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啊。咁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翻伟业街之路，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仲有车龙啦，排到去九龙货仓对出。较早前啦，山顶道由于有山泥倾泻，山顶道介乎百家道至到马纪仙峡道一段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重型车辆就唔能够行头先我讲嘅路段啦。咁由于呢个封路，咁影响到马纪仙峡道上行方向啦，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港景别墅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咁坚拿道天桥过海头先讲咗啦，排到去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洪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西隧九龙入口较早前由于有轻微的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影响到而家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有车龙排到去擎天半岛。 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回去红棉路方向，龙尾就在告士打道近住军器厂街。在新界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沿线路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就排到去大福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各亮红桥面来回，同埋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8岁啦， 要打针，喺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几时通关先是最理想的呢？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永远荣誉主席刘达邦啊， 梗系越早越好啦，商界都等咗20多个月，咁所以就希望佢尽快通关啦。 杨先生， 都近年尾啦，我哋呢啲中小企会唔会系冇机会喺12月中有条件通关呢？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2021年11月11日，新增5宗输入个案，其中3人为机组人员。 本港去年贫穷人口165.3万，政策介入后55.4万。 袁国勇建议设疫苗护照，上班或进公共场所需打针。 气候大会协议初稿公布，要求各国2030年前需减排45%。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讲到关于疫苗护照呢个建议咧，系嚟自政府专家顾问啦，袁国勇喺接受访问嘅时候咧提到噶。咁其实个访问入边咧都提到有其他嘅点嘅，譬如话。讲到话随住变种病毒啦等等呢啲高危因素出现啦，话70%嘅接种率咧系唔足以系提供一个稳定嘅保障啦。咁佢都提到，如果香港人咧系想放宽呢啲防疫措施，同外界恢复通关，先决条件咧就系全民接种。咁除咗一啲少数会出现严重过敏或者病情不稳嘅人士啦，咁其他人都应该系要打疫苗，形容系唯一出路。咁另外都头先讲到呢一个嘅疫苗护照嘅建议，佢就话参考以色列嘅做法嘅。咁佢嘅講法就係話，如果冇打到2-3針疫苗啦，你唔可以翻工，唔可以翻學，或者去一啲嘅公共場所都唔得。咁亦都咧講到話，否則嘅話咧，預計出年3月咧都係仍然係維持，只係得70%人左右咧係打針嘅啫。咁佢亦都提到就話，其實咧大家都清楚。大家都好清楚嘅證據就係疫苗好安全啦。咁佢話就算咧係佢維持中和抗體嘅時間唔係好長都好啦，就算抗體數目咧會下降都好啦，你感染到嘅症狀咧喺打完疫苗之後咧都係輕微嘅，或者起碼唔會死，唔會令到醫管局嘅系統崩潰。咁呢個係袁貫教授啦喺接受訪問嘅時候咧提到一啲情況嘅。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即係講到疫苗護照方面，亦都頭先講到一啲機組人員一啲感染嘅個案，都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嘅。電話旁邊咧就有霍女士，早晨。 早晨，阿蘇生係咪啊？ 係啊，你好啊，請講。 你好，我今朝聽到呢個節目咧，都係關於你講疫苗護照呢樣嘢啦。咁我就係咯，聽到新聞片阿袁教授講嗰個意見，佢話講關於呢個疫苗護照，如果你唔打針嗰啲人咧，就即係冇呢個護照俾你，直情連工啊唔俾你翻，又話唔准你出去公共場所地方咁咯。 佢嘅建議啦，呢個 係啦，建議咯。我覺得又誇張咗啲咯，即因為嗱點講咧？你話打呢個針係我明白佢政府係對社會一定係公共衞生對大家感染係希望唔好做到有一個第五波爆發或者咩啦，但未必你要諗下每一個人嘅身體體質未必實接受到，佢可能真係打咗係有反應嘅類似嗱啱啱有個 case 判咗出嚟，佢就話佢自死於佢自身嘅病或者咩唔關啲疫苗事，但每你睇翻 最初初頭打疫苗嗰時候，有幾十個個案身故咗嗰啲咧，都係之後可能十幾日啊、一個月後啊，或者幾個星期之後先有出事嘅喎。咁你唔知噶嘛？咁每個人嘅身體狀況唔同噶嘛，唔係一定要你唔可以逼人哋一定要打噶嘛。我覺得你更加要打入身體疫苗，呢啲唔可以咁講啦。你唔可以強制人哋打落身體度噶嘛。 嗯，即係你覺得如果佢限制你去，佢如果限制你去一啲地方係唔可以出入公共場所，都等於係強制你打，冇分別啦。你覺得呢個？ 咁你咪變咗係強制打啲藥落身體度咯？咁你即係可以，我覺得呢個文明社會嚟噶，唔係可以咁噶嘛？咁你最緊要自由，我認為我需要打，我會打啦，係咪先？嗱，咁好似佢提議到話唔准去出入啊工作地方，又唔准翻工，咁我算啦，我唔翻工，我唔做嘢啦。咁你唔准去工作地方，我點？去落街買餸或者唔係就之類嗰啲咁啊，咁其實假設好似我個 case， 我同我一個八十幾歲嘅阿媽住緊咁啦，咁我又唔落得街，佢又唔落得街，咁邊個幫手幫我照顧我咧？照顧我哋嘅起居飲食咧？你又做唔到，好似學學人哋，譬如中國政府人家我成個區封咗你，幫你買洗物資去你嗰度，都送上門咁喎。你香港政府做唔做到呢樣嘢咧 ？OK， 好啊，唔該曬霍女士嘅。咁仲有麥先生打上嚟，喂，早晨。 早晨，主持人，我想关于讲一讲机组人员嗰啲嘢嘅，因为咧，供应链好紧要嘅，又就航空供应链或者船运供应链都好。既然机组人员咧，佢有呢个咁嘅问题咧，我哋一定要有个新思维去解决嘅。其实而家趁好多人失业，尤其嗰啲专业机组人员失业，我哋点解唔可以请多啲人翻嚟咧？其实好简单啫嘛，我哋用个新思维谂。个机组人员佢做一个月，咁多人中间梗系要休息啦，休息唔算再飞啦。做足一个月，跟住俾佢隔离半个月，跟住俾翻半个月佢同屋企人相处。简单啲讲，即系话请多一批人已经够噶啦。即系 但系对公司嚟讲又大啲负担噶啦，会唔会啊？ 你讲得啱啦，既然公司负担，但系呢样嘢系全香港人受惠噶嘛，同埋呢样嘢对外噶嘛，佢都唔想嘛，控制唔到噶嘛，因为外国啲嘢佢控制唔到嘛。既然系咁，应该全民都要孭呢条飞噶啦，咁即系香港政府孭啦。咁換句話，佢請多嘅嘢，逢係額外嘅支出，應該都係香港政府找數。同埋點樣嘢，你為咗保障香港嘅利益咧，長遠利益又通關又咩都好咧，呢樣嘢值得投資嘅。同埋對機組人員嚟講，佢哋嘅身心都好啲嘛。譬如好似你限制活動冇意思噶、你限唔限制屋企人啦，限唔限制佢仔女啊？你即係自己呃自己啫嘛。不如一刀切底啲，同佢哋開會，睇下啲機組人員反唔反對。嗱，連續咗一個月。隔离半个月，即系呢个举例咧，当可以调节啦。跟住咧就有半个月时间同屋企人相处嘅。咁、 okay. 但系问题同时咧，佢翻嚟香港嗰时咧，应该有啲专门嘅酒店定栋俾佢住嘅，全部啲机组人员一栋唔够咪整够两栋咯。 都系啲指定酒店嗰啲嘅做法，即系俾啲机组人员。头先阿麦生亦都提到啦，会唔会可能佢哋翻嚟咁要隔离期间，可能请多啲人，不过个笔数可能都要成本会令到啲公司负担大咗。咁就话睇下可唔可以政府可以帮帮手啦。呢、這个咁啊都系麦生嘅睇法嚟嘅。头先都提到一啲嘅疫苗嘅情况。其实睇翻资料啦，话截至上个星期，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咧系已经总结咗29宗嘅死亡个案啦，同埋同疫苗接种冇因都系话同疫苗接种咧冇因果关系嘅。初步认为18宗个案咧系同疫苗接种咧系冇关联嘅。专家委员会咧就认为至今咧系并未发现有不寻常嘅现象，会继续密切监察有关嘅情况同埋收集数据嘅。呢个就系专家委员会方面嘅一啲嘅结果嘅。咁啊，另外想同大家头先讲到有关于贫穷线同埋一啲贫穷数字方面，继续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先。有明爱专上学院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宇昌，早晨。 系早晨，阿萧乐文。 早晨啊，黄宇昌。头先 早晨啊， 都同阿萧学生有倾过嘅，就系、是、今年嗰个嘅贫穷人口啦，应该嘅2020年系贫穷人口咧，就系165.3万。就貧窮率23.6%，咁啊政策介入之後咧，就跌到去貧窮率咧由23.6%跌到去7.9%，貧窮人口咧就由165.3万跌到55.4万嘅。整體呢個嘅貧窮數字啊，或者今次一啲貧窮嘅人口唔同群組嘅特點，你有冇啲觀察到咧？ 第一咧就係、是政府都有公布嘅，即係你長者人口，即係貧窮人口冇增加到啦咁樣。咁然後咧就係、是、工作年齡嘅人口啦，同埋呢個18歲。之下嘅小朋友咁樣啦，咁就長者方面咧，就其實就仍然維持大概係45%到啦，即係未計入之前咁樣。咁啊，即係但每年都會上升，因為你成每年有成7-8万個長，即係多7-8万個長者噶嘛。咁咧就四十幾%係嘅話咧，咁就即係都多咗3-4万人㗎啦。呢、這個就 因為長者冇呢個退休保障，即係麻麻地啦，咁所以就即係冇呢個穩定嘅收入嘅。咁另外咧就係、是、工作年齡嘅人口咧多咗好多，咁咧就主要因為失業嘅問題啦。咁就好多啲家庭如果有個人失業嘅話咧，可能即係即刻變墮入呢個貧窮網嘅。咁你嗰度咧就多咗成十幾萬咁就係咁啊。因為原本咧就係、是、原本就689,000，而家變成794,000啦，多咗十幾萬。咁然後咁當然啦，咁你家庭裏面啲小朋友亦都係變咗係即係呢個貧窮人口啦。咁嗰度就多咗兩萬幾咁樣啦。咁所以就隔百萬咪就因為呢、這個我估主要都係因為呢個疫情導致失業嘅問題咧，就多咗十幾萬嘅貧窮人口啦。咁呢個咧就原本嘅狀況嘅。咁過往政府有公布呢個數字嘅。咁但係今年比較特別嘅咧，就係、是、嗰個政策介入咗之後咧。就究竟個貧窮人口變咗幾多？咁過往咧，佢一路公布嗰個數字咧，都係10%嘅。咁譬如舊年咧，佢又就係政策介入之後咧，就15.8%，話今年就即刻變咗係即係7.幾%啦咁樣。咁咧就其實如果佢改變主要咧，就來自呢、這個佢將呢個公屋即係嗰個假設嘅津貼啦嚇，即係話你租我你住咗中公屋嘅話咧，就政府其實咧就津貼咗你。即係相當多，即係平均都津貼咗成4,000多蚊㗎，每户咁樣啊。咁就計咗呢個落去，同埋再加上即係嗰啲一次過嗰、那個紓困措施啦，咁樣咁就成10,000蚊啦，咁樣。咁呢兩個加埋咧，咁就即刻將原本咧就15.8%咧就變咗係原本咧就即係舊年15.8%啦，咁就今年就變咗7.9%啦。 即係呢條評估嘅線嘅話咧，嚇呢條評估嘅線可以話係新嘅，係咪可以咁講？即係用。加埋公屋，加埋一啲一次性嘅現金津貼 嘅，係啦。以前咧，佢呢又叫做參考線嚟嘅，參考嘅貧窮率嚟嘅，但係而家變咗正式貧窮率啦，即係正式嗰、那個即係計佢正式嘅收入。咁就如果唔計嘅話咧，其實今年咧係17.3%嘅，即係舊年15.8%。其實嗰、那個即係如果淨係計恆常嗰個現金嗰個介入咧，就係、是都係高咗嘅咁樣。 所以阿黃於暢，你認為係應唔應該計埋公屋啊呢一類嘅非現金福利啦，同埋頭先一啲一次性嘅派錢啊呢一類咧，會唔會都真係有啲嘅扶貧嘅成效喺度咧？ 哦，佢當然有扶貧成效啦。咁但係你要即係政策上面，你成今年個扶貧委員會報告就差唔多改曬嘅成分，即係同以前因為個主要嗰、那個即係叫做貧窮人口咧，就用嗰個主要嘅參考線咧，即係淨係只要參考嗰個。貧窮率咧，就係計呢個即係恆常現金津貼嘅。咁咧就所以而家睇嘅數咧，同舊年嘅報告都好唔同啦。因為而家佢主要嘅線咧變咗係以前叫參考線，而家變咗主要嗰條線咁樣啦。咁當然你可以計落去嘅，但係點樣計法咧，就即係冇一個共識啦，好難討論。因為咧，譬如咁樣樣，而家佢就計公屋津貼啦。公屋嘅假設嘅津貼咧，譬如話你而家租公屋係2,000蚊，咁你出面市值咧係5,000蚊，咁佢當津貼你3,000蚊噶嘛咁樣。咁如果用呢個咁嘅諗法咧，咁就有個情況啦。政府就算乜都唔做啊，只要出面嘅租金咧係升咗嘅話咧，咁你政府嘅津貼就多咗好多噶。咁啊，貧窮率自然就減低。咁咧就如果假即係話政府如果係處理呢個房屋問題，要處理得好啊。令到呢、這個市場面嘅租金咧下降，令到大家能夠負擔得起嘅話咧，咁咧就貧窮人口就會上升嘅。即係呢個就即係係唔係好合理啦咁樣。咁但係即係如果用而家呢個公屋呢、這個即係叫公共服務啦呢種咁嘅計算埋入去嘅話，就會出現咁嘅後果。咁、 okay. 我覺得都可以計一啲落去嘅。咁但係咧就即係點樣計法咧，就即係唔好令到有啲咁嘅情況出現咯。 另外我就留意到咧，今次啲貧窮線咧，基本上都係嗰、那個劃嗰個位咧，都係跌咗嘅，按年都係有跌嘅。譬如一人住户嚟計啦，貧窮線就4,400蚊啦，喺2020年，咁就係按年跌幅係2.2%嘅。咁我見有啲講法都話啊，你既然將個貧窮線下調咗，咪變相令到一啲人可能其實實際收入都一樣嘅時候，但係可能會變咗佢哋係唔係去到貧窮線以下，係變咗以上嘅。有冇啲咁嘅情況出現咧？或者咁情況又明唔明顯咧？又？ 會係咁樣嘅，因為咧理論上呢個叫相對貧窮線啊嘛，咁就係、是即係如果我哋嗰、那個即係住户嘅入息咧，同主流社會即係嗰個距離越嚟即係遠嘅話咧，咁咧就係、是即係變咗係貧窮人口咁樣啦。咁當主流社會即係整體生活水準下降，收入下降啦，咁嘅收入下降嘅話咧，咁你原本你係。 收入你自己即係低收入即係冇變嘅話咧，你可能變咗就脫貧嘅，因為你相對其他個社會嘅人士，即係社會其他嘅住户收入咧，你個距離減少咗嘛。咁係有咁嘅情況，咁相對貧窮就咁樣。咁同樣咧，就當你收入有所增加，但係整體社會收入快過你好多嘅話咧，即係個中位數係 都可能追唔到個貧窮線喎。 咁你咧就會係本來唔係貧窮網嘅，跌咗落貧窮網啦。咁呢個相對貧窮嗰、那個。嗰、那個特性嚟嘅計算 係，嗱咁講翻咧貧窮線先啦，就係講緊係每個月嘅住户收入嘅中位數嘅一半嘅，一路都係咁樣用呢個嘅指標去計嘅啦。咁嗱而家計一條貧窮線出嚟啦，咁啊不過政府就冇話即係好明確，因為呢條貧窮線去到幾多而做啲咩嘅，所以有人都話啦，即係政府亦都一直講啦，其實貧窮線唔係扶貧線嚟噶嘛，你覺得其實即係都做咗咁多年啦，貧窮線出咗啲數據之後，其實有冇需要係定下一啲目標係要點做，或者攞咗啲數據之後，下一步要點咧？每年出咗啲數據之後， 其實佢都會定咗啲目標，即係點講？即係定咗貧窮線之後咧，你一定唔多唔少都要令到貧窮率減低噶嘛。你雖然你唔係佢冇滅貧嘅目標，咁但係咧都有呢個扶貧嘅目標嚟噶嘛。即係話你會唔會你政府做多啲嘢，令到嗰個貧窮？人口會減少咧，咁樣佢有一個即係一個嘅監察嘅作用嘅。我估佢都好緊張呢個數字嘅。咁但係今年佢忽然間將即係個計算方法就即係原本呢條參考線變咗呢個係即係主要嘅即係計算貧窮嘅方法咧，咁就有少少搬龍門啊。咁你講出嚟好聽啊，即係原本話十幾 percent， 而家變咗7% 咁樣係咪？係咪政府做咗好多嘢就唔係咁樣？ 我睇翻啲數咧，其實佢每一個譬如恆常現金，譬如綜援又好，長者生活津貼又好，佢會睇到對於貧窮率嘅減幅嘅影響噶嘛。咁我見譬如有一啲譬如職津啊嗰一類就相對少啲喎。呢個係咪都一路以嚟嘅情況嚟嘅？ 係啊，因為佢嗰個人數唔係好多嘛，佢話即係對整體嘅貧窮率減低嘛。咁因為你受惠嘅人多嘅話咧，咁你對整體貧窮率減低就唔係好多嘅，但係對嗰啲受惠嗰啲人就會有好大幫助。 現金發放咧，去到成3.8嘅喎，嗰個好大喎。咁係咪應該日後都做咧？既然佢嗰個貧窮率減幅去到咁大， 咁因為你嗰、那個現金發放咧，10,000蚊一個人啊嘛。咁你總共夾埋有，如果600萬人攞咧，有600億噶嘛。咁你個津積津嗰度咪最多講緊，即係原本個目標係30億，我唔知係派咗幾多啦，可能得10多億咁樣啦。咁差距好大嘅。 OK， 好啊，唔该晒黄于畅，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黄于畅系明爱专上学院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嚟噶，同我哋倾到咧有关于寻日政府公布最新嘅贫穷数据。咁啊，上年啊讲紧贫穷人口去到165.3万，咁啊贫穷率咧去到23.6%啦。咁呢个就系比之前一年咧多咗16.2万人嘅。咁但系另外仲有一个嘅政策介入后嘅贫穷数字嘅，就系个贫穷率咧系减到由原本头先就讲话23.6%啦，%去到7.9%，咁即系话贫穷人口咧跌到系55.4万嘅。对于一啲贫穷嘅情况或者而家啲政府政策点睇？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话，寻日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两名国泰货机机师确诊，他们曾经到过社区不同地方，很难排除有传播风险，未来21日要小心，有病征的人士要尽早看医生或者检测，避免产生第五波疫情。梁子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机组人员在外地要遵守闭环式管理，例如使用点对点交通工具，来港之后需要检测等，但一些未经检疫的人士可以进入本港社区，有些本末倒置，亦都是流动。他又说，在疫情下各行各业受影响，即使涉及民生，亦都不可以在不安全的情况下运作，以免影响整个社区。 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引述美国官员报道，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视像峰会暂定今个月15号晚举行。报道说，今次峰会是重设双边关系的最大机遇，预料在台湾、新疆和香港问题上不会取得重大突破，但会议很可能会就一系列问题提出倡议，包括放宽签证限制、建立双边核武器对话和缓和贸易摩擦的框架，表明中美将关系从对抗转变为合作的决心。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说，美国政府和北京就中国是否遵守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谈判取得进展，但他拒绝对结果作出预测。戴奇说，美国政府期望中国对为期两年的贸易协议负责，并正是评估中国在当前的所有薄弱环节，包括并未购买商用飞机。对于两国领导人可能在下星期举行视像峰会，戴奇认为峰会将会很有帮助，双方相互了解会有利于处理复杂的关系，但他说领导人的接触不是促进贸易谈判的必要条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将会就边境难民危机下星期扩大对白俄罗斯的制裁。在华盛顿访问的冯德莱恩说，重要的是令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明白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2000多名难民冒住严寒滞留白俄罗斯接壤波兰的边境，希望进入欧盟地区，情况令人关注。波兰指责白俄挑起今次的难民危机，实行国家恐怖主义。欧盟各国外长将会在下星期开会，预料会将新一批人和公司加入制裁名单。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非常干燥，朝早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非常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下星期初日间较为和暖。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4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67点，跌130点，总成交金额74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92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27点，升1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1蚊，跌12.6；友邦保险83.1，升5.5；阿里巴巴159.1，跌2.2；普普马特58蚊，跌1.85；蒙牛乳业46.9，升6毫；融创中国16.92，升1.04；中国平安56.2，跌5毫；药明生物105.4，升1.4；美团274.4，跌3蚊；比亚迪股份297.6，跌1.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2，日元14.07，瑞士法郎0.919，加元1.249，人民币6.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33，新西兰元对美元0.707。日经平均指数报29,291点，升185点。港金现价报17,190蚊，升25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48.9美元，卖出1,849.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架坏车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田围村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重复多次，就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田围村有坏车阻路，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咁至于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九龙货仓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九龙货仓呢一段咧，只系车多少少啫。但系后面啊，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之路咧，仲系挤塞，车龙排翻过去咧，系过咗将军澳隧道，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就系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之路咧，仲系车多，排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 在山顶道受到较早前的山泥倾泻影响，介乎百家道和马纪仙峡道之间的一段山顶道仍然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的措施，重型车辆不能够行驶刚才我所讲的那段路。现在马纪仙峡道上山方向比较挤塞，排到去港景别墅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因为受到较早前的交通意外影响，现在主要是转回落去观塘道那条支路挤塞，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那段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咁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返去伟业街的支路呢仲系车多，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咁喺新界方面，西沙路入返去西贡方向近住泥涌一带呢都係比较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嗰段呢都仲係慢车。咁啱啱收到一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大角咀嘅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佐敦道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就係大角咀嘅连翔道去尖沙咀近住佐敦道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教育局联同国家教育部合办2022-23学年内地高等教育展网上博览，俾学生同家长多啲了解内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学生计划嘅详情，同香港学生喺内地升学概况。教育展在网上举行，想知多啲可以在12月4号到10号上 www.studymainland.hk 睇下啦。 一起走过， 我好多谢美儀囉，佢唔得閒咁啊，我终于可以坐下佢个位囉。係啊， 暖唔暖啫， 而家开始慢慢要習慣下，同埋开始要學習下佢嘅佢的优点啊，因为其实美儀姐姐我很喜欢她。 逢星期六晚上10:20，香港电台第一台，杨少雄、宝佩瑜一起走过。 2021年11月11日，新增5宗输入个案，其中3人为机组人员。 本港去年贫穷人口165.3万，政策介入后55.4万。 袁国勇建议设疫苗护照，上班或进公共场所需打针。 气候大会协议初稿公布，要求各国2030年前需减排45%。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嗱，啱啱同大家咧系讲有关于贫穷嘅数据。上年嘅贫穷人口165.3万，贫穷率咧就系23.6%啦，%。咁啊，喺政策介入之后咧，嗰个贫穷率咧就减到7.9%。咁见到港大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荣休教授周永新咧提到，佢就话政策介入之后，贫穷人口同埋贫穷率大跌嘅原因咧，包括咧系计及咗公屋福利啦。咁佢唔認同報告咧，係計埋上年全民派錢嘅措施。咁又話呢啲措施咧係唔係需要經濟審查嘅一啲現金扶貧措施啦？亦都質疑咧唔應該涵蓋公屋福利，認為咧政策介入後呢個數字咧係誇大咗貧窮嘅力度嘅。咁見到樂施會港澳台項目總監黃世雄咧提到就話，政府介入之後咧，貧窮嘅數字咧係雖然大幅下跌，但係憂慮咧措施係 一次性嘅啫，咁啊难以维持落去。佢又认为咧，可以喺最低工资以外咧增设生活工资，为咗基层嘅劳动者咧提供保障嘅。对于贫穷嘅情况，佢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另外咧，头先都同大家讲到有关于一啲机组人员啦确诊嘅情况啦，另外亦都讲到有关于疫苗护照啦，咁啊访问咗有专家有梁子超啦，另外仲有讲到机组人员方面，亦都访问到香港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主席李永富等等啦。今日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话有关于疫苗护照嘅建议同埋一啲机组人员确诊嘅情况。1872311，电话旁边有李小姐，早晨。 早晨啊， 系，请讲。 系，我系唔赞成袁国勇教授嗰个建议噶，因为咧，其实我哋香港人大部分咧都好听话戴口罩，好多都咩噶啦。如果佢再搞到嗰个护照咧，好似有啲强，即系扰民啊，好扰民。好似而家入街市都又要拍啦。之前其实而家都已经好乖噶啦，个个都，但系仲搞埋咁多嘢咧，好扰民咯。同埋好多人咧，好似小朋友咁样咧。有时佢有潜藏咗啲咩病，我哋系唔知噶嘛，未知噶嘛。你要同佢打咗，咁如果佢有咩事，真系好伤心噶。我哋做老人家做父母都好。 嗯，不过专家都话疫苗数据暂时睇都系安全嘅，呢个 都系仲都系有事噶嘛。但系有好多冇打，好似长者嗰啲，佢唔打，佢点解唔打？因为好似我都系长者，我觉得我对死我系唔恐惧嘅。因为有啲系活到唔耐烦啦，你已经咁咪由得佢哋唔打咯，冇问题噶，佢自己选择噶嘛，咁样咯。我觉得 都系 选择 权最重要，有个 系啊，冇错啦，选择权。因为咧，即系佢咁样夹硬咧，令到人哋冇咗选择权咯。一条命系人系自己噶，唔系佢噶，佢保唔到人哋条命。如果出咗咩事咧，好第一句个反应又好正常啦，唔关我哋疫苗事，我哋疫苗冇事。永远都是这样的啦。 但如果从整个社会的利益看，即譬如啲通关或者日后跟第二些地方可以易啲去通返关，这个考虑呢又。 咁佢哋咪如果佢想去出外嗰啲咪打囉，好似我鍾意去旅行我咪打囉，我其实我唔想打㗎，但因为我为咗通关我咪去打囉。如果你有啲人係唔去㗎嘛，唔成日都会留喺屋企㗎嘛，或者出外食一食饭或者食嘢咁样，或者返工佢又冇去旅行冇通关㗎呢自欲㗎嘛。 OK， 好啊，唔该晒。 咁咪系咯，系咯，我觉得咁样咯。 好啊，唔该晒李小姐。不过佢就好强调一个个人选择嘅情况啦。咁啊，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头先讲到就系袁国勇教授一个嘅建议，就系疫苗护照嘅，即系有呢一个嘅通行证啦，或者叫做就否则咧就唔可以去翻工翻学或者一啲公众场所一个咁嘅谂法嘅咁。再方先生，早晨。 早晨， 系你好，请讲。 我想请问咧。昨日袁国勇出嚟讲嘢咧， 佢喺个访问度讲嘅，就唔系特登出嚟。 佢唔好讲咁多啦，讲多错多。你又叫人哋就又话抠针。早先港大嗰个教授许树昌已经常抠针噶啦。我请问阿主持，人哋阿钟南山同埋呢个美国嗰个福奇同埋世卫阿谭德赛。你个 quality 够唔够人哋高先？我首先问一句先。 嗯。 阿萧生，你话。 唔系，但你自己本身，你对于佢呢个建议觉得好难执行嘅。 你评下先啦，我讲嘅嘢你评下先啦。 唔系，我又唔需要我讲嘅嘢，因为最重要都系你哋点睇嘛，所以我哋想听翻你嘅意见。你自己你觉得教授呢一个最难嘅问题系即系个人选择权少咗，定系成个执行上面好难做，定系点样？你觉得？ 梗系好难做啦。嗯，啲老人家唔会出去同你打针嘅，人哋而家喺老人院唔打就完全冇事，可以挨多几日。你打会分分钟会死嘅。 嗯。 咁人哋阿福奇啊、谭德赛啊、同埋阿钟南山院士啊，都话叫你唔好抠针咯。你阿许树昌又叫人哋打完两针呢、這个科兴，仲可以打伏必泰。你得唔得啊？人 不过头先讲许树昌啊，中大教授许树昌啦。不过佢应该都系睇一啲数据而咁样讲嘅。如果跟住数据去睇又得唔得咧？ 你睇嘅数据同呢上边嗰三位国际名嘅著名嘅医学院士或者呢个 名人啊，个资料多唔多先 ？OK， 好啊，唔该晒啊，方生呢、這个佢都系担心即系打嗰个疫苗嘅情况啦。头先佢都提到抽针嗰啲嘅唔同嘅考虑嘅，先听一次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张凤平。 如果单单睇我妹妹嘅书名，仲有书封面上嗰对着住校服坐喺课室台上面嘅雪白大腿，有可能会令人误会佢系一本时下流行嘅妹控轻小说。大头春当然爱佢嘅妹妹，早喺小说嘅开始，当年八岁嘅佢就已经认定咗妹妹系佢嘅礼物。但佢哋兄妹之间嘅关键词，与其话系爱，不如话系唔了解。 我妹妹从27岁嘅作家大头春嘅视角出发，用不断回忆过去嘅方式，讲述妹妹在她8岁那年出世，直到妹妹19岁的时候的成长经历。相差8岁的两个人不至于出现代沟，只是性情古怪的妹妹从小到大的行径都令到大头春无法理解。 譬如妹妹小个的时候不懂讲嘢，但是大头春认为妹妹的沉默是有力的。她甚至不敢断言妹妹到底是不懂讲嘢，还是她不想讲嘢。在妹妹8岁那年，她在学校怒斥一个放火烧女同学条边的男同学荒谬，还用地拖敲她的头。当妹妹再大一点，开始成日用不符合她年纪的怒成语调，去到问大头春生活入面的种种事情到底有什么意义。甚至在19岁那年未婚怀孕，要大头春陪她去堕胎。 老实讲，这个妹妹有时都真的有点欠臭，只是读者没办法讨厌她，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在她身上或多或少都找到自己那段青春年月的影子。敏感而多愁，叛逆又粉细，说话时不可一世，心底却厌弃自己。 大头春多次尝试了解妹妹，但是始终都不得要领，因为同样在青春期的她根本没办法去到否释青春。但是当她终于摆脱了青少年的身份，成为真正的大人，远离了青春带来的彷徨和焦虑之后，恐怕只会更加不了解青春。这个无解的矛盾，或者就是年轻人总是寂寞又不安的原因。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我妹妹》，作者张大春，由印刻出版社出版。 国家14/5政策下，掌握机遇，发展未来。 每个星期为你访问企业翘楚，今个星期的嘉宾是香港律师会会长陈泽铭和会计师吴德龙，同大家讲下本港会计和法律专业服务行业如何重新活化发展。 主持李灿荣，企划未来，逢星期六晚上8点，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平时在一个社区或者搭一些交通工具的时候，有没有留意一些专是给残疾人士用的一些的无障碍设施呢？譬如一些叫触觉引路径、啊、一些发声器、啊、或者譬如有时行楼梯都见到隔离一部楼梯机、啊、等等、啊。其实整体有这些设施是不是就代表整个社区的无障碍程度就已经足够呢？或者你自己又怎样看这些无障碍设施对于一些残疾人士来讲是帮到多少的呢？那见到呢，福康会呢有一个的研究关于一些残疾人士对于社会参与的想法的。又找你一位嘉宾呢跟我们一起倾下。有香港福康会研究及倡议中心经理张冠廷，早晨。 早晨主持。 早晨张冠廷，讲下你们是几时做这个调查啦，访问那些是不是全部都是残疾人士啦，访问了多少个人呢？ 咁今次我哋研究呢，其实喺今个年度啦，咁8月份开始嘅，咁我哋分咗两个对象群啦，咁会系残疾人士啦，咁我哋用网上问卷呢就访问咗321位嘅残疾人士。咁另外呢，其实我哋另外一个对象群呢就系公众，咁我哋用电话随机访问咗500名公众呢对同一个主题嗰个睇法嘅。 有冇搵到最主要得出一啲乜嘢嘅结果系值得大家留意？ 咁其中有三個一個比較突出嘅一個結果，可以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啦。咁第一個咧，其實係殘疾人士同埋公眾咧對公共交通嗰邊嗰個無障礙程度嘅評分啦。咁其實無論係殘疾人士或者公眾，其實大家都見到咧，其實小巴嘅無障礙程度係偏低嘅。咁如果我哋用一分到五分，五分係滿分的話咧，咁小巴佢嗰個無障礙程度咧喺殘疾人士評分得1.56分嘅啫。系啦，咁另外喺 有冇原因啊？系咪因为嗰个楼梯佢哋好难上车咁啊？定系点咧？ 系啦，咁之前问得好好嘅，其实咧小巴最主要个问题咧同嗰个梯级有关系嘅。咁其实近年咧政府都开始去推动一啲我哋叫低地台可供轮椅上落嘅小巴啦。咁但系全港咧得三部嘅啫，咁主要系医院线为主嘅。咁但系呢三部小巴其实就每条线一部啦。咁其实好有限嘅，咁个需求好大。咁如果有啲残疾人士啊，佢可能同时一齐排队，咁每次一架车装一部咧，咁排最后嗰残疾人士有机会咧要过一个钟头先上到车去到医院嘅，咁呢个一个问题啦。第二步就系头先讲，全港有4000部小巴，得三部小巴可以上落轮椅咧，咁呢个需求咧其实都非常之唔满足到，即系我哋轮椅朋友嗰个使用咯。 嗯，除咗小巴，系咪都问到其他交通工具或者一啲交通嘅设施嘅咧？ 系啦，咁喺另外一个我哋觉得值得同大家分享就系的士啦。咁的士用头先个评分啦，咁都系得2.8分嘅。咁但系的士个嗰个状况咧，同小巴有少少唔同。咁我哋讲咗全港有18000部的士啦，咁有200多部咧，其实可以上落轮椅嘅。但系其实虽然有200多部比小巴3部多啦，但系事实上咧我哋啲残疾朋友好难街上截到车。咁通常都要预约，但系嗰个预约费咧就近乎120元嘅，系啦。咁呢一个预约嘅费用咧，其实对我哋啲经济条件唔系咁好嘅残疾人士咧，个负担系好重嘅，系啦。 头先又讲到，即系你除咗问小巴的士之外，应该都有我见好似有问到一啲交通交汇处或者唔同一啲唔系就系交通工具嘅其他用嘅交通设施嘅一啲无障碍嘅设施嗰个嘅睇法系点？系咪都？ 系，咁我哋都有覆盖一啲唔同嘅地方啦。咁其实我哋嘅研究都发现咧，咁喺一啲上去嘅一啲我哋话而出发到嗰个角度去睇啦，咁郊野公园咧系大家公众同人士嘅评分都偏低嘅。咁其次就系公共交运输交汇处同行人通道。咁比较常见啲，我哋见到啲障碍啦，咁通常都系楼梯级啦，咁即系佢冇斜路或者冇升降机。咁呢个针对特别讲紧行人通道系常见啲嘅一个问题啦。咁另外就去到呢、這个公共运输交汇处啦，其实会出现嘅问题系嗰个轮椅人士上落车嗰个位置，喺一啲交一啲总站，我哋俗称总站啦，其实大家可能又会发现咧，地下有轮椅嘅一个标志嘅。咁其实但系呢个标志其实喺我哋中途站唔系好常见嘅。咁呢样嘢咧，其实如果轮椅朋友佢唔系喺嗰个位置喺度等车啦，咁车长见唔到佢，佢泊车嘅时候咧，车长落板未必落到去轮椅朋友上落个位置咧，咁令到好多轮椅朋友上落唔到嘅。系啦， 呢个可能都涉及平时一啲中途站咧，啲路又可能窄啲，系咪未必有划到一格砖去俾啲轮椅人士？ 系啦，冇错。咁因为有啲香港啲街道有啲地方都偏窄嘅，咁嗰个空间系即系如果要停摆一个咁嘅标志，有一个空间嘅需求，咁亦都系中途站比较难啲嘅。所以其实相对嚟讲，大部分嘅巴士站而家都有，咁但系嗰、那个使用情况啦，咁就会有其他一啲可能系少量嘅一啲人为嘅因素或者一啲文化嘅因素咧，都会造成一啲困难嘅。 嗯，除咗讲到交通嘅设施之外咧，系咪都有喺个调查度问到一啲残疾人士对于成个社会参与度嘅谂法？ 系冇错嘅，咁其实我哋有问到咧残疾人士啦，佢自己评价翻佢自己有几多时间可以好似非残疾人士一样咁过啲充实生活啦。咁其实我哋只有咧约莫20% 左右嘅残疾人士咧，认为自己可以有大多数嘅时间啦，可以好似非残疾人士一样咁过充实嘅生活。咁另外一个指标喺呢个位置咧，我哋会睇佢对社区嘅归属感。系啦，咁我哋对比嘅系长者嘅研究，系讲紧2019年啦，咁一个研究项目啦。咁我哋将同样嘅评分标准咧，我哋发觉咧，对社区归属感较低嗰个组别咧，长者讲紧系讲紧26%，而我哋残疾人士咧讲紧74%，咁相距系接近三高出1.8倍左右嘅。 但系除咗讲紧即系佢哋有冇充实嘅时间过呢啲之外咧，其实我见到你哋调查都有问到佢哋嘅社交生活可能都同嗰啲电子产品有关，呢啲系咪其实都帮咗好多呢啲残疾人士？ 是的，咁其實喺疫情之下咧，大家無論市民或殘疾人士咧，即係電子產品嘅使用係高好多嘅。咁我哋研究亦都發現咧，其實喺過去30日啦，咁殘疾人士講緊佢嗰個社交活動咧，有超過60%都係講緊用電子產品去同啲親密戚友去聯絡。咁至於話一啲同朋友嘅面對面活動啊，一啲娛樂活動咧，其實係不足約莫20% 嘅。咁到一啲多少少一啲人嘅交流的活动，例如一些义工活动啊、文化活动啊、一些自助组织的活动呢，这个比例就非常之偏低，得10%左右了。 另外我见你们都有问到一些公众人士和残疾人士对于共融的概念，是不是好像得出来的结果都有点不同？这个又 是没错的。咁其实整体来讲呢，其实公众和残疾人士呢对残疾人士正面印象呢那个评分是类近的。但是大家对不同的个导向咧，佢哋有唔同嘅睇法。咁呢度包括咧，残疾人士咧，其实比较公众人士咧，佢会觉得自己咧会比较积极啦、乐观，同埋个思想会成熟啲嘅。但系另外一方面，残疾人士对比公众人士咧，佢觉得自己获得更大嘅成就咧，喺呢方面残疾人士系比较冇咁乐观嘅。 整体嚟讲，你觉得即系对于喺社区一啲无障碍设施，或者要令到残疾人士更加去融入社区，你哋经过呢个调查，或者你哋会有啲咩建议咧，可以再做得好啲咧喺社区入面？ 系咁，社区其实有三方面，我觉得可以加强嘅。第一个就系头先提及嘅一啲交通，点样可以普及一啲我哋讲紧滴滴同小巴同埋无障碍的士咧喺嗰个社区度运作啦。咁第二个部分系讲紧一啲无障碍环境嘅设计。咁其实即系近年政府都加大咗力度咧，去改善唔同嘅環境。但系我哋發現比較多少少嘅係嗰個設計經驗方面，即係設施喺度啦，咁但係嗰個運作啊、使用啊或者設計咧，未完全可以符合咗殘疾人士嗰個角度出發。咁呢個其實可以透過一啲培訓，加強咧唔同專業人士咧對呢方面嘅範疇嘅認識啦。咁第三部分，我覺得係加強公眾嘅教育嘅。咁包括咧，即係要加強公眾對殘疾人士權利嘅認識啦。咁另外，其實我哋亦都有其他研究發現咧，我哋有透過啲體驗式嘅活動啦，等殘疾人士去感受去模擬等公眾模擬翻殘疾人士咧佢日常生活面對嘅問題咧，咁亦都有助佢加強對殘疾人士嘅認識同埋嗰個理解，提升佢嗰個共融狀況嘅。 其实而家设计呢一啲设施，系咪都有问到残疾人士或者一啲用家嘅意见，定系你觉得呢一方面做得足唔足够咧？ 其实指引就有嘅，咁佢哋亦都会系会有问翻啲用家意见，但系普遍出现嘅问题咧就系比较后期，大部分啲设计咧都做好晒啦，咁就会再咨询翻嗰个残疾人士嘅意见啦。但系呢个时候我哋就会发现咧可能有啲微细位咧佢哋冇考虑到，咁再做修订嘅时候咧，咁就唔同嘅机构或者政府都要花额外好多嘅资源啊时间去处理。咁其实我哋觉得可以喺唔同嘅一啲大型嘅设计入边咧，尽早去邀请我哋残疾人士给予一些意见，等设计师可以用一个残疾人士的角度去设计合适他们的一些设施样的。 我见你们调查都有问到歧视，是不是有问到这方面？ 是的，其实我们在这个调查有问回残疾人士，他觉得在跟人交流和用社区设施或者参加社区活动的时候有些什么的不友善的对待。其中一个部分就会是有30%的朋友都会觉得他们觉得因为残疾咧会受到不欢迎啦，或者不友善对待啦，咁甚至有约莫25%嘅朋友会觉得咧对方会因为佢嘅残疾咧感到害怕啊、不耐烦，或者甚至有一啲高程度嘅歧视状况。 好，唔该晒张冠廷，早晨，同你倾到呢度。张冠廷咧就系香港复康会研究及倡议中心经理嚟嘅，同我哋讲到佢哋复康会公布一个有关于残疾人士社会参与嘅共融研究啦，讲咗一啲嘅揾出嚟嘅结果啦。头先咧有听众咧讲到有关于抽针嘅问题，今年10月咧有报道就讲到话美国国家过敏症及研究病研究所所长福奇咧就预期啊，就话美国当局咧将会考虑以抽针嘅方式为民众咧系接种新冠疫苗的加强剂。另外钟南山在今年3月亦都是讲到话内地正研究第三剂以及是混合疫苗，希望可以应付变种病毒的。讲清楚呢有一些报道的。今天千禧年代来到这里差不多了，跟大家讲下天气的情况。外面气温22度，相对湿度3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的。